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端木翠也不生气，想了一回，只觉唏嘘不已。 上次帮你修补巨阙，那些个断续仙胶虽然有用，但总免不了在剑身上留下创痕，嫩得难看。我便想将它回炉重铸，但是宝剑毕竟是刀兵凶器，重铸虚实血腥。我虽做不到欧冶子那般以身似剑，流点血总是不怕的。那屏障需要用施术者的血才能打开，偏巧巨阙上又有我的血，这也是天意使然。看来我是命不该绝。 顿了顿，又觉后怕。 哦，若我当时小气，只用仙胶帮你续剑，今日你出不了屏障，不及救我，那我也就死在那奥音手下了。哦，还是亏得我宅心仁厚啊。 展昭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 本母，不管别人帮你做了什么，你胡编乱扯七绕八绕，总能把功劳绕到你身上。原来你方才得救，只是归功于你人好，跟我没有半分关系啊。 我不好吗？我若不好，你怎么会拼了命赶来救我？ 展昭见他言笑晏晏，并未因方才之事留有阴霾，心中也自替他欢喜。目光略向周围扫了扫，淡淡道： 你自然是好，只是我们现在非常不好。 端木翠知他方才与展昭言谈之间，中手与右手的岔道处又涌出了不少怪形怪状的物事，当时也未予理会，现下细看时，除了凿齿和螯，自己能认出的还有人面豹身的猪肩、泪珠双头的病风、吸人魂气的吸囊、人脸猴身的山臊等。至于那些个自己认不出的就更多了。阴喃喃道： 怕是亘古以来的妖兽都在这明道中集合了。展昭，此番你可开了眼界了。 展昭不语，提剑交于右手，低声道： 他们怎么还不上？ 他们个个都想上，个个又忌惮着旁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总有出头的那个。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我也不知。看起来宅心仁厚也不是什么好事。若你还被关着，现下要死的人可能会少一个。 不知怎么办就少说话，危言耸听，动摇军心，先祭三十军棍。 端木翠先是一愣，继而一喜，仰头道： 展昭，你是不是有法子了？ 展昭见他满目希冀，实是不忍心服他之意，低头附于端木耳边，压低声音道： 端木，我的确是没有办法，可我也不愿意束手待毙。是你说的，多拖的一分，希望便大一分。中手和右手边具有妖兽，若想逐道奔逃，恐怕很快会被追上。只有左手插刀杳无声息，我有心往此处走，又怕那里凶险更深，反而害了你。 若是不去试上一试，你又不甘心，是不是？ 展昭微笑点头，端木翠轻吁一口气，将头埋于展昭胸前，叹息般道： 唉，那便走吧。这条命是你救的，任凭支配。若是其中还有更大凶险，死前开开眼界也不冤枉。 展昭合上双目，环住他腰身的手臂随之收紧，轻声道： 他们有异动时，我便发足向左手插刀疾走，中途若有交手，可能无暇顾你。 语毕沉吟片刻，伸手解开端木翠腰上的束带，另一头从自己腰间绕过，至起始处弯结，说道： 这样更稳妥些。 哼，更稳妥些？唉，我看是那些妖兽更欢喜些，抓了一个还附带一个。 展昭不语，将结扣扣死，忽然轻声道： 端木，你当真一点都不怕吗？ 什么？ 我看你方才下得那么狠，只片刻功夫却又言笑如常，是真的不觉怕，伤处也不疼吗？ 端木翠默了一下，转过头去低声说， 我以前打仗时受了伤，娇气得很，疼得直流眼泪。后来有一次被上父骂，言说战场之上受伤是常事，卸胳膊断条腿也不稀奇，你在这里哭哭给谁看？我被他一骂再不敢哭了。后来打仗打得多了，受伤成了家常便饭。这边包扎好伤口，下一刻筋骨又响，哪有空去想什么怕不怕疼不疼的。虽然这些年我在瀛州养得娇气了些，但这些习惯还是留下来了。展昭，你若不提，谁会问我疼？展昭让他说得好生难过，半晌才回道， 这里又不是战场，有什么不要憋在心里，说出来便是。 怕倒不怕，疼是真疼。待我恢复法力之后，再撞上奥音这个下九流的孽畜，必要他好看。 来了。 最先按捺不住的是凿齿，来势极其汹汹，两柄长矛自左右两路直刺而来。展昭于矛头来势去得分明，脚下微错，矮身避开右路长矛，另一手迅速抬起，抓住左路长矛矛身，借着长矛前刺之势猛力前拽。那凿齿猝不及防，脚下一虚，上身倾前。展昭一声冷笑，万转如电，狠狠将长矛后挫，凿齿收拾不及，胸口正撞上后盾的矛尾，怪叫一声，踉踉跄跄退了开去。左路即退，右路长矛重又刺到。展昭听风变声，头也不抬，抬手搭上矛身，长臂前探，以脚住矛杆。这一脚之力甚大，那凿齿把持不住，长矛脱手。展昭手肘微带，将长矛半空翻转，一瞥眼看见那先前退开的凿齿又跃跃欲试，眸光一冷，森然道， 找死。 话音未落，手中长矛激射而去，直直插透第一名凿齿心口，余势未尽，又贯穿第二名凿齿胸腹。那两个凿齿被串作一串，左右跌跌撞撞了一回，方才倒下。这几下吐起胡落，一气呵成，且不提拿捏分外精准，单论身姿已是赏心悦目之极。端木翠心中暗暗喝彩，笑道， 展昭，你功夫这么好，我真可安心睡觉去了。 若觉得困便睡一会儿，待会儿叫醒你便是。 好大口气，你眼里放了什么？竟不把他们当回事吗？ 我眼中放了什么？你仔细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 端木翠未及回答，忽觉腰间一紧，身已腾空，方反应过来，耳边又起剑声，不由暗道一声惭愧， 只顾着跟展昭说话，竟忘记群敌环伺了。 这一回却比方才艰难许多，妖兽性情凶残，只顾扑食，打斗亦无章法，且除了凿齿外，其他妖兽均是皮坚肉厚，巨雀力有未逮，兼有那怎么也打不死的，挨一剑全当瘙痒。展昭支撑起来煞是吃力，好在他用意再退而非战，虽是左支右触，渐渐的也移进了左手边的岔道，再去个空子，身形突地拔起丈高，腾出搂住端木翠的手臂，以巨雀剑鞘于一妖兽手上轻点，借势便要腾空，方拔起身子，就听端木翠惊呼一声，腰间一沉，迅速下坠。眼见得下方便是群妖血盆大口，一旦落入围中，再难逃出升天。展昭心念急转，指翻如电，就听一声金石脆响，巨雀生生插入洞壁之内，两人下坠之势立止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只魂醉云无常。